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秒，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带来第一首歌曲 Train 乐队的一砖一瓦 Brick by Brick 啊，我不用报上我的什么姓名，主要是报上第一个开工歌曲的这个乐队的姓名，包括这个歌曲的姓名。这个歌非常非常的热烈，而且非常好听，而且很励志，叫做一砖一瓦。谁又不是在自己的成绩之前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呢？ Brick by brick。 是的，我建议你呢还是报一下自己吧。 叶谦，南左。 是的，因为咱们节目也会有一些新的听友哈，他是不知道这是一档干什么的节目。 干什么的？ 这档节目主要就是在晚间时光里呢，带给你一些音乐的轻松，还有就是和你一样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白天累积的心情啊、状态呀、变化呀，今天真的是一砖一瓦，一树一花都显得格外的漂亮。 是， 那是因为天气特别的好。 太好了， 估计很多朋友的朋友圈里哈都看到了太多的蓝天、彩虹、 双彩虹。 是的，还有那变幻莫测的天空。今天如果你觉得天气特别好的话，那我要告诉你，明天会更好。 明天还会更好呢？ 是的，今天呢其实预报中说是多云转晴哈，所以你看到有阴天的时候，而且那个太阳呢时不时还被小乌云有时候会碰一下哈，拍一拍。明天各位好了啊，别想拍乌云了，明天是大晴天，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是19度，西南风3到4级，这可能就是我们最盼望的八月收尾的好天气了。 是，这两天真的是真够给力的。 对，所以第一首歌哈，务必要送上一首蓝天，来纪念我们拥有这个八月最后一个周四非常好的一天。它给人希望，让人相信抬起头的那一瞬间，这个世界真的好干净好纯真，我们也突然间秒回到那个清爽的少年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把少年时代听过的歌送到你耳边。 你在等一天飞得好远，我要找一片玫瑰花园，爱让泪水变得好甜，因为坚定我们用爱跨越时间。 20年前的蓝天，但是在今天听上去，它依然可以让你觉得蓝天真的像真爱一般。 是，今天的蓝天呢，还有白云，还有彩虹，该有的都有了，真的很棒。 甚至哈，我都没想到，在晚上7:30的时候，还有一波加班的蓝天白云。 是， 就是以前咱们俩下班嘛，会看到夜云，但是很少看到晚上的云会有一个蓝色的背景，是和白天一样的， 是是是， 天蓝的背景 返回来了。 这就是我在晚上7:30正好到单位楼下的时候，我抬起头来看到的，真的让我惊艳的，可能属于夜班族的蓝天白云。就怕我们白天没看到，所以特别给你上演了一下。 是， 我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也抛出了有图有真相的蓝天白云，没有下班的2021年8月26号的他们， 真够对得起咱们的哈，对得起这个周四的晚上的工作之夜。 你这么一说哈，大家伙还真的觉得这一周啊就这么快过完了。确实，明天一天之后，大家就该筹备啊9月份的到来了。下周三呢就是9月份了，所以到了星期四的晚上，我们是该聊点儿给自己减压的。放松一点的， 是 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的。那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就叫想见一面， 想见一面， 吃一碗面。We're nothing more than friends. You're not my lover, more like a brother. I know you since we were like 10. Yeah, don't mess it up, talking at ears. Only gonna push me away, that's it. When you say you love me, that made me crazy. Here we go again. Don't go look at me with that. Just friends. So don't go look at me with that look in your eye. You really ain't going nowhere without a fight. You can be reasoned with them, don't be impolite. I've told you once, two, three, four, five, 6,000 times. Haven't I made it obvious? Marshmallow 和 Anne Mary 这两个合作的这首歌曲就叫朋友 Friends 朋友们 Friends 特别好。 嗯， 对，朋友们，这个忙了一天之后呢，今天晚上坐到这里大家聊聊天，周末时光去干点什么， 那我特别要带来的今天晚上这个主题呢，也是因为一首歌而想起的。这首歌呢，也是在金曲奖当中啊获得了最佳的制作人奖的方大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很有趣，严格意义上说，它好像已经不太像方大同以前的作品啊。这首歌的名字叫《面面》，就是你吃的那个面啊，面面。 给四川小面做的？ 不， 给成都小面做的。 他是告诉你啊，因为这张专辑是在去年2020年的6月份，也是这个疫情的这个发展期当中哈，大家都在家里隔离啊，然后就开始在厨房里捣鼓捣鼓这个做那个。方大同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开始做他的面了啊。做着做着呢，哎，就发现很有趣啊，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啊，于是乎就诞生了这样的一首特别可爱的歌。 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3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哎，很想跟大家分享。 那切一点点葱花备用，再来一点点蒜蓉备用，要切一点点香菜。有很多人不喜欢，好害怕，但是我非常喜欢。不喜欢就别放，要准备酱油、油、香油，有时叫芝麻油，最近买的辣油，再放几勺盐，然后一勺甜，不放猪油，因为我吃素。这是我的阳春，甜甜，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甜甜，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甜甜。爱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甜甜甜甜甜。爱你有理有理由，爱你有理有理由，敲门就在有理由。 Garlic and pepperoncino 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吃起来更不简单。据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面，据说是经历是厨房的起点。喜欢吃 pasta pasta pasta， 除了橄榄油留给好朋友。甜甜，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甜甜，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甜甜。爱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甜甜甜甜甜。O O D L D S， Noodles， That's right。给我一碗面，随时随地任何事情。甜甜，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甜甜，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人，甜甜。爱是一时，总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 这次的广我爱吃这个面，吃那个面，今天去哪个店，新鲜刚切的手擀面，各自形状有各自体验，有扁的宽的细的粗的， 某些适合 酱和醋的， 有些不是 Chinese food， 这高汤底 不是素的。 从头到尾啊，都有着非常非常可爱元素在其中的面面啊。没想到这个方大同哈，走进厨房之后还有了这么多灵感，把制作阳春面的过程以及他脑海中关于这个世界上好吃的面的种类啊，都用他特有的音乐这个顽童的风格呈现了出来。 你别说啊， 阳春面，我是真的，以前我觉得就是稀汤挂水一碗面，然后就是酱油点点香油，或者来一勺那个大油这样的，然后顶多了切几片那个薄薄的鸡蛋，就煮熟鸡蛋切片，就是都不会握一整个鸡蛋进去的，就是路边小摊卖的。鲁迅先生写过这种，他是三分钱五分钱的那种买卖。结果方大同这个歌听完以后，让我又非常想回去吃一碗这样的 面， 非常非常其实很素净的一碗面。他的小巧的配乐，他走的非常小巧，他不用特别大篇幅的这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舌尖上的方大同。 对，而且那个鼓啊，还有那个节奏感拿捏的特别好。 是啊， 就是你想一想这首歌，如果你在 KTV 当中哈，你跟小伙伴们一起唱，你就可以扮演那个绵绵， 是 他每唱到那个关键部分，你都可以个绵绵。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首歌其实如果真的普通的只仅仅热爱音乐的人去翻唱它的话，唱不出那个调和那个韵味来。 他自己喜欢的这个韵味，他自己最能拿捏， 绝了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谈到这个吃面哈，这个一周生活里，我估计大家伙肯定啊，我敢说周一到此刻这四天，你肯定吃过一碗面吧？ 对，肯定吃过， 对吧？你或多或少，不管是方便面，还是说单位的什么这个西红柿打卤面，你一定在你的食物链当中不可能没吃过面。 对， 面所给予我们的那种方便快捷，以及我们对它的这种各种寄予的一些啊长寿面啊，还有这种长长久久的感觉啊，都会让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它。但是呢，在你的记忆当中一定也会有一碗，哎呀，虽然此刻在北京没有办法立刻能够重温那个滋味，但你好想见一面，好想吃一碗的面呢。 这面条啊，其实是不能说是就是全都是东方人的这个法宝，餐桌上的法宝，但是呢看来是就是东方人离不开的一个餐桌上的东西。 要我说我能够立刻想重温的就是南方啊，在这个宁波啊那边会有一些海鲜面，哇，那一碗面当中真的是各种海鲜 C 位啊全部汇集，而且他们是用一种烤干虾啊，就是把那个虾烤过之后，其实之前是腌制过的，所以它会有很强烈的味道。那个虾干呢绝了啊，然后小黄鱼啊螃蟹啊，反正该有的都有了，那一碗那个鲜呢啊，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经常去那里，后来就哎呀也是有其他的事情，也包括能有其他的面能稍微的啊缓解一下那种感觉，就去的少了。但现在真的说到这个面面的时候，我还真的好想它。 哎，面面，咱们回家自己各自做一碗啊，然后 po 上照片来。 别说各自做一碗，此刻如果白天吃的还不够饱的啊，今天加班做的事情又很多的朋友，没准就来一碗了啊。 来一碗面条以后，你就能像布鲁诺·马斯这样的有活力了。 Bruce Mars。 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二十段继续喽。

而并不是党平抬起头，那个不算仰望啊。 对，而且我们说现在之所以看到蓝天会那么的惊讶，也是因为我们常常低头工作啊，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太多时候如果说只是个平淡的日子，蓝天不够那么惊艳的情况下，可能我们都懒得抬头了，对吧？我们就是这种着急忙慌的往前走，哎，独独是这样的一些时刻，哎呀，抬起头来看看蓝天，真的好释放啊。 忘记了其实伴在你身边的美景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还有就是分享，以前我们没有就是随身带相机，这不可能的，对吧？即便是有那么多好日子，有那么多好天气，其实也就是看过即忘过，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手机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去和大家分享。你的那一刻就觉得这世界真的好像很善待自己一般。 哎呦，今天想不看都不行了，你打开朋友圈 全是蓝天， 你打开微信， 对，不管你这个摄影水平如何哈，就以前拍的歪歪扭扭啊，这个乱七八糟的，甚至我觉得很多男生是根本不可能用什么美颜呢、啊、不可能用什么滤镜的，所以今天基本上蓝天都是本色登场的。哎，这本色就是因为太优质了，无需加任何的滤镜哈，它就是大自然本色的美， 好 决绝的啊， 好的食材， 对呀、 啊，是不需要加任何过多调料的， 就包括音乐哈，在今天晚上你一听都好像是自己像去哪儿旅行回来以后，对对对，是那样的啊。今天这个无忧的蓝天我作证，我看到过啊。 What you doing in this place? Well, I could probably ask you the same thing. Another round or what you think? If you're buying, well, you know our drinks don't make it 707. Do you want it on the rocks? A double shot of heaven. Spilling off the top. And we'll go shot for shot for shot till we forgot what we came here to forget. Ain't a clock, a tick, a tock. It's gonna stop a night we won't regret. So put your drink down, throw your camera up. Flip it around and snap a payback picture. I'll send it to my ex. I'll send it to my ex. And send them both a text saying we ain't going home alone tonight. Girl, you ain't gotta, I ain't gotta go home alone tonight. Slow country from a cover band. I got you covered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dance. But if you want, we could grab a cab. Girl, we got all night. I got a bottomless tab, so let's go. Shot for shot for shot till we forgot what we came here to forget. Ain't a clock, a tick, a tock. It's gonna stop a night we won't regret. So put your drink down, throw your camera up. Flip it around and snap a payback picture. I'll send it to my ex. I'll send it to my ex and send them both a text saying we ain't going home alone tonight. Girl, you ain't gotta, I ain't gotta go home alone tonight. It feels too good to let it in right here. I ain't going home alone tonight. Let's not let it in right here. Girl, you're going home with me. Let's go tonight. Shot for shot for shot. Till we forgot what we came here to forget. Ain't a clock, a tick, a tock. That's gonna stop a night we won't regret. Put your drink down, throw your camera up. Flip it around and snap a payback picture. Send it to my ex. I'll send it to my ex. And send them up a text saying we ain't going home alone tonight. Girl, you ain't gotta, I ain't gotta go home. 克布莱恩和谁呢？肯定有一个女生，这个名字叫做 Karen Fairchild。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ome Alone Tonight， 今晚独自在家。今晚独自在家的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情绪呢？是不是听着男左女右也能带起这种情绪呢？ 这么多年来哈，从一个人在听男左女右到后来身边有了他，时间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变化。 然后你也在听节目的同时越来越明白了，其实成年人都要具备自愈的能力，不管白天受了多少伤，在晚上其实就是一个疗伤的时间，哪怕是小皮外伤哈，我们也一定要具备自愈的能力，不要总期待别人来安慰你，陪你度过这些艰难的时光，其实一直陪伴你的是那个自己，是你本身，就像我们似乎在陪着你，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段陪伴时光里它没有在你的内心里真正的发生一些化学反应的话，那也真的就是听过忘过，不会再来了。 自愈能力强的朋友一般来说就是被暗示的这个那个能量就小，被暗示就是说你比较脆弱，比较容易跟就是随众也是一种被暗示，然后你就可能就会是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人，你要注意自己这方面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可能自愈能力稍微差点，因为人嘛在这个荣辱不惊他都有自己的那个度，就是你看有的人你这么辱他他都哎他还能这种喜形不于这个表面，他还能这样稳坐泰山，还有的人只是你稍稍辱了一下他就已经就 暴跳如雷， 哎，还有就是你稍微容了他一下，他就已经沾沾自喜了，这个就是很奇怪，他的度其实他的限度就在那呢，你自己查一下自己的限度就行。 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你慢慢的哈，在一件事情又一件事情的自我磨砺当中，开始慢慢培养出的一些东西，他也急不来，但是你一定要主观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对 你不要指望所有的事情到来的时刻有人帮你撑着，当然如果有人帮你撑着那是幸运。对吧，但那不是永远都有的，人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是、 啊、 所有的事情当然了它肯定是事件会发生在面门前你才会知道自己有多大的限度的。 来我们继续听歌、下面要带出的是一首阿杜的歌曲那几年。 朋友都疏远这几年，找了个借口不见，难过的事都放一边，没感觉的人不想见，就这样安静过了几年，就这样再次交卷，写下两语三言，你在我身边那几年，找不到时间沉淀，想多了久了才发现，那几年只在一转眼，匆匆的见一面，匆匆的又离别，带着疑问这几年，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不深不浅，爱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突然的蜕变，最深的那几年，想念那几年，让我难过的却是爱的多虚伪，这些年没有改变我的一心一意，在寂寞面前没有放下最后的尊严，还要过多几年，剩多少几年，再过多久，再走多远，才算终点。在我身边那几年，找不到时间沉淀，想多了久了才发现，那几年只在一转眼，匆匆的见一面，匆匆的又离别，带着疑问这几年，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不深不浅，爱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突然的蜕变，最深的那几年，想念那几年，让我难过的却是爱的多虚伪，这些年没有改变我的一心一意，在寂寞面前没有放下最后的尊严，还要过多几年，剩多少几年，再过多久，再走多远，才算终点。 不深不浅，爱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突然的蜕变？最深的那几年，想念那几年，让我难过的却是爱的多虚伪。这些年没有改变我的一心一言，在寂寞面前没有放下最后的尊严。还要过多几年，剩多少几年，再过多久，再走多远，才算终点。 有朋友说听这首歌乍一听好像都不像阿杜了，但实则你在尾音的时候还是能听出来阿杜那独有的调调哈。 我还真没听出来，整个一首歌我都以为是别人在唱啊。 他特别多啊，那个声音听不出 来吗？对对对，我还真是没有真的听出来， 只是没有当初就是坚持到底的那个状态， 是 那个声音可能更明显。但是呢，这是2019年，就是在两年前啊，他可能也真的是好久没有唱歌了。在这首歌当中其实也表达了他这几年的一些变化哈，一些感觉。 是 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其实这个旋律一听就能听出来。而且我觉得阿杜也属于那种唱歌特别走心的， 嗯，他的那个嗓音一出来你就觉得他在用心在唱。 对，就很像是你读一篇啊、这个非常有感情的散文啊。 对， 而且总是有一个很悲凉的情绪在里面啊，不管他多快乐或者是多不快乐，他的音色里啊总是藏着一些忧郁的东西。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哈，这些年都过去了啊，他有着当初留给大家的印记，以及现在他可能会更想唱他想唱的歌曲。 希望他继续把这个歌唱下去，嗯，不希望他断音了。 嗯，如果你再听第二遍的时候，你就能听出来这是阿杜。我反正是一耳朵就听出来了，毕竟， 你毕竟 明年我就在这里20年了。 毕竟你还有这个耳朵啊！我是不经常听他歌的人，所以甘拜下风。这首歌来自菲尔·柯林斯啊！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你是不是能听出来是他在唱歌呢？他唱歌很有特点的 ，It's in your eyes。 It's in your eyes， 在你的眼中呢，来自菲尔·柯林斯。 他的声音其实辨识度也很高， 是他的音乐风格。他当年在吉尼斯乐队中是鼓手嘛，所以他的音乐风格是，他一般来说他会掌控他的节奏和他亲自敲鼓来录制一首又一首的歌曲。 他的声音有点偏扁， 对， 他 就是那种 压的感觉， 讨喜的那种感觉。 哎，说来也巧，我今天晚上也带来了一位老歌手的歌曲哈，而这首歌呢，其实就真的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就是晚上啊夜凉如水的时候，我觉得重温这首老歌实在是有一种像老朋友来敲门，带着鸭脖子啊，带着 又鸭脖子、 哎、宵夜嘛，花生米啊，想跟你小酌一下的感觉。而且呢，恰恰他的声音也跟刚才你带来的那位老歌手有一样的，就是虽然有点偏扁一点啊，但是那个情真意切的劲儿哈，一般人真的没有办法取悦。 今夜微风轻松，把我的心吹动，多少阵风蝶往日情重回到我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记，深藏在记忆中，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记得我，还是你忘了我？今夜微风轻轻送，吹散了我的梦。 就因为那一句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动，多少尘封的往日重回到我心中。这是一首1989年发行的专辑 《 最真的梦》啊，同名专辑当中周华健演唱的。而这首歌的作曲呢，就是罗大佑。 罗大佑， 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你的青春里一定也有过这首歌吧？ 对，它是当年是在街面上，你不想听也能听到的那种流行度啊，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 对，就是如今再来听它哈，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了，就是我上初一的时候听的， 是， 但是我初一的时候其实没听到这首歌 啊， 就是它虽然发行于1989年，但是等到我们听到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哈。可能真的是好过了好几年，然后卡带到了啊，然后买了卡带。我觉得应该是在初三的时候听过这首歌。 初三， 一下子时间哈、啊、拉得很远很远。但我相信，对于00后来说，哪怕10后来说，哎，10后还是有点那，对于21岁的人来说，听这样的旋律的歌曲，我相信你们依然会找到一些动听的元素的。 就是当年你可能。对这歌不感兴趣的人啊，也会在脑子里呢，就会叫什么叫洗脑歌嘛，就是这种旋律就会给你这种神曲啊，神曲灌脑，就是滴答答滴答答噔，滴答答滴答答噔。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说的神曲的调调和现在哈、我们听到的一些网络中的神曲 不一样，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我觉得技术含量完全是不同的， 技术含量还是那时候我觉得还高一些。 那肯定， 因为那个时候你看有很多武打片里边的那种它不是说真的靠动作让你记住，还真是靠有一些靠的是黄沾的那些歌曲曲词曲记住。好，这首歌是来自 Dido Girl Who Got Away， 走开的女孩。 抱歉的通知您，我们这首歌可能要下一个时段再把它完整听过 哟、 因为时间要让我们转身了，第三时段听暖文章和冷笑话吧。 The longest day with warmth that delivers happiness if only for today。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6: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欢迎各位光临。如果有空的话，也想睡前聊聊天的话呢，可以登录听听 FM， 在 App 当中找到听听 FM， 然后男左女右聊天室会有一群小伙伴。好了，该讲冷笑话喽。 哎，冷笑话讲了一周差不多，你姐姐还没的事儿了，该饶她一，哎，饶她一回，饶她一回。今天就说一个我在微信上看见的。还挺冷啊，说这个两个朋友出去，一个朋友说要请客去买咸酥鸭啊，付钱的时候呢，我看他掏钱掏得很慢很慢啊，我就说哎，不然我掏吧我掏吧，他说那怎么好意思呢，于是我就把手伸进他的口袋把钱掏出来付钱了。 I wanna move with the seasons and go with the flow and take it easy and let stuff go. I wanna sleep like a baby and rise with the sun and kick it all back and get nothing done. I wanna make this day the longest day with a warmth thatDelivers happiness, if only for today. I wanna be the girl who got away, the lover who really loved, the dancer who danced to the last song. Don't wanna take sides, don't wanna make sense of pounds and pence. I want to be alone, I don't wanna hide, don't wanna be talked over or walked upon. I wanna think the heart is bigger than the head, wanna follow youBut not be late, if only for today. I wanna be the girl who got away, the lover who really loved, the dancer who danced to the last song.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Over to the unknown, best to be clumsy, get things wrong. And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arrive too late, to be told to leave, to be walked upon, live only for today. I wanna be the girl who got away, the lover who. 22:06，来听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和优秀的人同行》。和靠谱的人共事，和懂你的人相处。英国杰出作家罗斯金说过，聪明人常从万物中有所感悟，因为他所得到的才能 本是从一切事物中汲取的精华。一个人越是优秀，就越懂得借用外力来走好自己的路，做到张弛有度，才能轻松前行。和优秀的人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和靠谱的人共事，做事踏实，能安心；和懂你的人相处，不负韶华，不负己。人这一辈子，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做好选择，哪怕东风无力，百花凋零，仍能走出忧郁，一路自有风景。和优秀的人同行，人生一程，我们行走在其中，带着四季的风尘，向着未知的风景跋涉前行。途中有坎坷，有荆棘，有黑暗，也有谷底，最终能否走向光明，全靠自己的心态和身边人的鼓励。韩寒曾经说过，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有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为伴。唯有与优秀的人一起，才能从日子的溪水中欣赏波纹，在平淡的细碎中埋出头绪，理出头绪。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那些端正的品行、善良的人格、自律的习惯，是带领我们冲破阻碍、驱赶颓废、一路向前的利器。常言道，与凤凰同飞必是俊鸟，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与勤奋的人同行，自己不会懒散消极；与自律的人一起，方知坚持是何意义；与积极的人相伴，生活自会充满阳光。人生这趟苦旅，离不开自己治愈，但更离不开前方的阳光、路边的花草，伴着自己一路前行。余生，选对圈子，与优秀者同行，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和靠谱的人共事。人为什么会感到疲惫？不是生活有多苦，也不是工作有多累，而是一起共事的那个人经常事无交代，出尔反尔，让人心累。就像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哈德菲尔德所言，我们所感到的疲劳，绝大部分源于精神因素的影响，纯粹因生理消耗引起的疲劳是几乎没有的。其中最让人崩溃的，便是遇到不靠谱的人，分配给他的任务从来不会及时完成，反而怨天尤人。约好了几点见面，从来不会准时出现，反而推脱抱怨。答应的各种承诺，从来不会用心兑现，反而满口谎言。久而久之，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猜疑与顾虑，天天提心吊胆，整日慌张不安。于是有人说，人生二字没有容易可言，尽是工作的压力，满是世态的炎凉，所以只想与靠谱的人在一起，脚踏实地，同担风雨。真的，人生在世，与靠谱的人共事才是最大的福气。他们事事有回音，时时有担当，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会始终秉持着一颗真挚而又善良的心。如此，再琐碎的工作和生活，也会生出些许温暖，让人温馨。和懂你的人相处，红尘滚滚，山河浩浩，走过平湖烟雨，跨过清浅岁月，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幸福。有人说，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不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而是拥有一个爱自己、懂自己的人，不管他有多大能力，总是把最好的、最多的给你。茫茫人海中，能够遇见一个人，就已经足够幸运，更何况能遇到那个真心懂自己的人。不要开口，对方就知道你的意思，一个眼神，对方就能懂你的心思。他能看穿你的坚强，理解你的苦楚，触碰你的灵魂，抚慰你的孤独。与之相处，越是了解，就越是彼此欣赏；越是交流，就越是互相钦佩；越是交谈，就越是惺惺相惜。这种灵魂相互碰撞的感觉，让生命从此有了光。南风多温柔当中有一句话，遇见他之前，他是荒芜的沙漠，遇见他之后，南风将至，何其温柔。人这一辈子，被人懂是幸运，有人懂是幸福。即使不能常伴身旁，即使只能穿过时光，但只要有幸遇见，就已经足够好了。漫漫人生路，处处是险滩，若想更快前行，就一定要学会从他人身上获取力量，站在巨人的肩膀，和优秀的人一起解锁更多的人生技能，不断进取，和靠谱的人共事，携手承担每一次风雨，踏实安心。和懂你的人相处，岁月从此不再凄与苦，一起解锁幸福。往后余生，愿你我都能抬头有阳光，眼中有光芒，和最好的人在一起，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越过一座森林，我们走得很慢，连幸福都着急，在落叶里前进，那一条路才有道理。奇迹抱起我们，还好你还在这里。永恒不能赶快，该是谁也不明白。风风雨雨宁愿相信明天晴天，爱不好的我们还能迎着阳光一步一步来，毕竟路上有你作伴，就有幸福的预感。沉默的握紧，越过一座森林，我们走得很慢，连幸福都着急，在落叶里前进。留给 为已经有你，永恒不能赶快，开始谁也不明白，风风雨雨宁愿相信明天，今天爱不好的我们还能迎着阳光一步一步来，毕竟路上有你作伴。 明天晴天，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歌曲，在暖文章之后和大家分享了这首歌曲。那今天的作为我们节目哈重头戏的暖文章和冷笑话就都已经为您派送完毕了，不知道有没有对你的生活啊，对你的心情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影响。 好，今天这个聊天室里面呢还真的是挺热闹，我一看啊到这个点呢16啊，没到16呢啊，159656了。但是呢这里边有爱丽丝32啊在积极的发言，他遇见什么事情了呢？ 他好像每个晚上都积极发言。 对，他非常积极的在发言，但是他今天好像并不是心情大好啊，大家注意一下哈。 在这里呢其实我想说一声哈，我觉得每天晚上我看到你们为了男左女右的牌面哈，就是非常哎呀努力的在点赞也好或者是聊天也好，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样挺疲劳的 啊。是， 对，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从那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大家是轻松的听节目，到后来要为了这样的一些数据上的东西哈，气氛的问题，要耗费大家在晚间听节目时的那种轻松感， 耗精力。 对，这个到底要不要延续哈，我可能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有可能还回归啊、我们非常 简单的。 对，其实也无所谓啊、大家要不要到20万听叶谦弹吉他呀，要不要男左女右一直保持这个 KPI 的数值啊。 对， 其实走到今天对于我们这样一档老节目来说， 高高兴兴轻轻松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没有那么重要。 对，这是最好的。没说你非得点到20万我才唱，你别拦着我，我这就唱出来。 对， Don't wait up for me down and I'm not coming home. Draw the blinds and set the alarm, cause I'm not coming home in the morning.With sadness in your eyes, 'cause I'll be gone. I'm moving on. Goodbye, so.I'm not coming home. Tears may fall, your lashes may rust, but I'm not coming home. Forever's on my mind, and I've just got to. 太熟悉了这种旋律， 哎，来自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对， 今天这个问题问出来和是真的回答都是一致的，天气特别好。 对， 那你好吗， 我们都应该很好，在这种天气下。在 第四十段见喽。FM 九七四，就是喜欢

us low to the sea, to the sea, to the open arms of the sea. Lonely riverside, wait for me, wait for me. I'll be coming home, wait for me. 这首歌翻唱起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就看你怎么演绎了。如果你想囫囵吞枣演绎过去，那人家也不会仔细听，人家反正也知道这个 melody 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像苏珊大妈 Susan Boyle 这样精心的去翻唱，而且翻到自己的那个境界中，那是相当难的。有的很多时候在那个酒吧驻唱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选歌手跟乐队排练的时候，就还是会用这首歌来试探一下这歌手能不能行的。 真好，伴随着这样的柔美的旋律哈，刚刚加班回家，在路上在车里听节目的听友们，我相信他也会一扫你全天的疲惫。刚才在聊天室当中看到我们一位老听友巧姨他PO出的一张照片。我这个人的特点呢，就一定是会放大看的哈，我对这个照片里的一些字啊，我就格外的注意嘛。 像素 底我打开了， 像素底高。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客户为本，团队共进，开放创新，追求卓越。这气势啊！ 他是加班呀、加点到这个时候，然后呢，非常有工作氛围，在这个整个的这一个一个的隔间的这个小办公室里面，大办公室可以说是大办公室，然后呢。后面有几个标语，后面有几个很让人上镜的标语。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办公室，因为我们办公室是没有限制你不能什么太花哨啊，布置的不能怎么样，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从事这个音乐类啊文艺类的，是其他小伙伴们的公司里对这个办公桌的布置是有要求吗？我看上去这个整个工作环境都充满着冷静严肃的氛围， 比较质朴哈。 对，就是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啊，甚至在极远处有一小小盆的绿植啊，就是整个房间里你能看到的都是埋头苦干的我们的同事们啊，以及在墙上写着一切为了客户，一切为了市场， 勇于自我革命， 一切为了一线， 观念重构重生。 哎，对，这些东西还是很鼓舞士气的哈。大家在一起工作，其实我能理解，因为如果有太多颜色上的分散啊，如果有太多的小物件的一些影响，可能会降低你的工作效率啊。 是， 所以可能在这个办公室当中，对大家要求就是不要有一些附加的东西啊，工作就是工作啊，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这样说来，我看我的办公桌就很像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像是你的一个小书桌啊。我们没有太多的要求，因为这个工作性质不一样嘛。 上学的时候不能这样，上班的时候看来也不能这样。上学的时候老师一直说铅笔不要太花哨，铅笔盒不要太花哨啊，这个书桌上的东西不要就是弄得五颜六色，因为会不但 干扰你自己的注意力，还会干扰你旁边的小同学的注意力。他看你这边好玩啊，他再来你这边，像韩立这边又弄着、啊、又挂着铃铛，又挂着花的，啊、那边吊篮，哎、这边什么？好，他同事全聚过来了，哎、全聚过来。 我重点我是白天根本不在单位的，我就晚上来，所以我晚上来的时候呢，因为我到的时候到的还没有到，整个办公室就我一个人，我常常有一种。因为我的那个办公桌的光线哈也是这种白光嘛，就很像是在图书馆学习， 那么诡异啊， 就都是白光嘛， 一个人的白炽光 线。刚才那位朋友的大办公室也都是白光啊， 是 不可能，工作环境当中几乎不可能是暖光的， 嗯， 因为你看不清嘛，尤其像你这样上了岁数的，对吧，眼睛又不是很好的， 要要要，哎呀，这些昆仑行天下小三妞妞这怎么忽然在这群里嚷嚷出20万来啊？不，我们不是说了吗？20万这个事儿，这就是可以搁一搁了，咱们随时随机的唱起来就行了。 都星期四了， 啊对啊， 不那么重要了。 听首歌啊，先听首歌，嗯， 这是我带来的，同样在今天晚上非有非常有感觉的手写的从前。 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跟多年前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埃及的广场公园，一起表演校园旁糖果店，记忆里在微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初恋是枕边书写的从前。 在熄灯广场公园一起表演，校园旁糖果店，记忆里在微甜。我看着你的脸，齐刷着和弦，就连是粘连，是谁的成全？还记得那年秋天说的再见，当恋情。 谢谢周杰伦手写的《从前》，那下面呢就是来自叶谦现场的吉他，走你。 I'll be your dream, I'll be your wish, I'll be your fantasy, I'll be your hope, I'll be your love, be everything that you need. I love you more with every breath you lead, madly, deeply do. I will be strong, I will be faithful, cause I'm counting on a new beginning, a reason for living.A deeper meaning, oh yeah. I wanna stand with you on a mountain. I want to breathe with you in the sea. I want to lay like this forever until the sky fall down on me.The stars are shining bright in the velvet sky. I'll make a way, send it to heaven that makes you want to cry. The tears of joy for all the pleasures and the certainty that we surround there. Better come for competitions of the higher power in lonely hour. The tears divides in youI want to stand with you on a mountain. I want to breathe with you in the sea. I want to lay like this forever until the sky fall down on me. I want to stand with you on a mountain. I want to breathewith you in the sea. I want to lay like this forever until the sky fall down on me. Ooh. 老叶真的该说不说，今天晚上这一曲真的绝绝子啊， 绝绝子了哟， 是我听过你在现场唱过的所有英文歌当中啊最好听的。 哟啊，幸亏我、 真的 幸亏我之前生了儿子 了。 你早年间啊这个状态出来了 啊 就是能够让人感觉到你确实是在酒吧做过啊兼职的现场。 我这酒吧也是兼职的我在这儿也是兼职的、 哎、还很像是这个、就是你在学校附近啊找了一家小酒吧勤工俭学的感觉出来了。 这辈子没做过正职。 因为正职的话你不就完全从事这个行业了吗？ 是 对吧，你现在还只是一半在那里。 对， 反正是不错哈，大家也听出来是哪一首歌了，不像是你之前弹奏老半天大家都没听出来是啥。 那不让大家猜那个前奏了吗？不是上来今天直接了当了呗。 第四天啊，叶谦今天本周当班的最后一晚将自己推向了高潮。 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喜欢就行。下面这首还是我带来的一首歌曲 Lady Gaga 和她的老前辈啊 Tony Bennett 他们合唱的这首歌叫做 Anything Goes。 Good office too, who once knew better words, now only use four-letter words, writing prose. Anything goes. The world has gone mad today, and good's bad today. And day's night today, and black's white today. And most guys today, that woman prize today, are just silly gigolos. And though I'm not a great romancer, I know you're bound to end. bones. Anything goes. Go. Go. Black's white today. And most guys today, the woman cries today, are just silly gigolos. And though we're not such great romancers, we know that we're bound to answer when we propose. Anything goes! Anything goes! Anything goes! Anything goes! Thank you. 竟无爱此生有何必。 能够立马说出这首歌原唱的朋友大概都超级的喜欢刘德华吧。这首歌呢也真的很经典，如今呢也是向偶像致敬哈，来自于佳韵啊翻唱的天意。对，我今天晚上之所以带他来呢，是因为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哈，他说天气即天意，就什么样的天气其实就是老天的旨意 啊， 天气 给你一个 天意啊，所以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哎，这也是老天希望我们在八月尾声的时候，不管整个八月发生了什么啊，你的情绪被波动的怎样，其实都该相信哈，这一切会有一个好的转变， 不能老是经风雨不给你彩虹，今天好好的给你们一个双彩虹。 嗯，8月26号，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呢就要到这里 say goodbye 了。然后谢谢谢谢一千 呀，我这 1250的千有数的 ，我这 谢谢一千 我这名字是有数 的陪伴。然后抱歉的通知各位朋友啊，明天晚上呢陈默还是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所以会自动生成爱的更久点的模式，大家喜欢的盲盒点播呢会再次回归啊。明天晚上将会是比较经典的一些老歌呢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继续两张专辑 AB 专辑。各位如果喜欢在这样的夜里啊挑战一下音乐之书啊，让上天把一首命中注定属于你的歌送给你的话呢，都可以密切锁定明天晚上的男左女右。 对，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 Michael Frank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hestnuts。 紧接着我们就是道道的午夜情歌了。 对，然后不要忘了明天我说会有特别好的天气啊，一定要攒满好心情。晚上见，晚安。 Until my arrival, she knew I'm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No turbulence, the sky is blu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When I come home with my arms around you, I surround you. Unplug the phone and roll down the blinds.When I come home, we'll work on our sunburns as the world turns. Mangoes for breakfast, me and you, definitely she knew. It won't take long.Gardenias and jasmine in bloom, the rhythm of rain in the palm trees, a synchronized swim under moon, light only a matter of time. On the flight home to you, sure hope I don't miss my connection. Nevertheless, if I do,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When I come home with my arms around you, I surround you. Unplug the phone and roll down the blinds. When I come home, we'll work on our sunburns as the world turns. Mangoes for breakfast, me and you, definitely she knew.